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做手术叻，操控机械臂叻，连攞笔画画都叻。细个就立志从医，系香港首位进行机械人微创食道切除手术嘅医生。年纪轻轻，14岁就拜入大师门下习画，成为门内最年轻弟子。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赵伟仁教授。赵教授，你好。 你好。 介绍我嘅拍档，心有家黄仲远阿 Mills。 Hello， 大家好。 咁今日请赵教授嚟咧。就唔係講嗰啲醫學普及知識嘅，係講下你嘅，因為我哋知道咧，你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啦，從你成長啦，到剛才講習話啦，有好多係開始講。我哋由邊度開始講起好咧？ 一於由細個，我特別有興趣咧，就係14歲 哦， 習話 係 嗱，因為咧嗱，我又知道啊，趙教授係醫生啦，明顯由自己去醫人，跟住去教人醫人。咁當然對我嚟講咧，最出奇嘅就係關於國畫嗰方面。但係咧喺心理學裏面咧，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啲嘅行為研究咧，係做醫生咧，佢哋嘅工藝同手藝咧，尤其是做手術咧，係特別好噶。而且咧都幾多人咧，即係佢可能係自己有嗰啲興趣咧，係做嗰啲工藝。但係咧，阿趙教授咧係先畫國畫。應該是因為你14歲，跟住你攞獎係17歲嘅時候，你之後先至再 做醫生， 做醫生做手術嘅喎、啊。其實有冇幫到嗰個手藝嘅咧、其實 嗱，其實咧我都好慶幸啦，因為我14歲嗰陣時咧就係、因為見到我媽媽開始畫呢個嶺南派嘅中國畫， 係 咁佢好沉迷於嗰個畫畫嗰個成個過程。有時甚至乎，即係如果你聽得到咧，依家咧就係啲媽媽爸爸叫啲細路去食飯啦。我媽媽咧係要我去叫佢食飯嘅，佢係沉迷到 沉迷於畫畫， 佢冇記到自己食飯個時間。咁所以咧，我就從中睇下究竟點解佢咁有興趣咧。跟住又發覺我原來都幾中意畫畫嘅。咁我諗當中咧，亦都係好似頭先 Mills 咁講啦。其實咧喺嗰個藝術。嗰、那個修為裏面咧，其實現在都幫到我工作嘅，因為其實實質上咧，醫生咧除咗好多科學技之外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同藝術有關係，仲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操作手術時候嗰個準程度，同埋我哋嗰個操控任何做手術嘅唔同嘅場景，其實咧都需要某一種嘅藝術嘅感覺先至可以做得到個好手術嘅。 藝術點樣滋養到醫學嘅修為？等陣慢慢再講。我反而想問翻轉頭，就係嗰個呢個興趣嘅開始。一開始中意畫畫咧，係媽媽分圖啊，定係還是啊？我都想明白媽媽，所以你主動去學，定係點樣嘅一個開頭嘅咧？ 其實米克，你講得好有趣，因為現代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作為父母咧，好多時咧都會希望個仔女咧係多啲興趣。所以咧，我哋會咧安排一啲興趣班俾佢哋。但係我咧係自己決定去畫畫，我媽媽從來冇逼過我嘅。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自己有興趣去做咧，嗰樣嘢咧係會持續到，直至我現在咧都係畫緊畫。第二咧就係咧，你會專注去做嗰件事，因為你自己真係自己覺得有興趣。咁第三咧就係咧，我媽媽都俾咗意見我嘅，譬如咧。因為嶺南派嘅國畫係寫意嘅，咁、如果你要寫實嘅咧，你有個基礎先得，所以佢叫咗我咧學咗素描先。咁、我有一個基礎嘅素描，知道啲物質啊大概點樣咧，我再去用墨筆去畫咧，係更加相得益彰嘅。 教授，但係剛才講咧，你14歲就入門趙少昂老師嘅門下啦，但係之前幾早開始畫畫咧？咁樣係 嗱，其實咧，我諗咧，我有興趣畫畫係畫素描咧，大概可能係講緊1年之前咯。咁但係咧就我開頭講話，即係我有興趣嘅時候咧，我媽媽就認為咧，因為呢個嶺南派係寫意噶嘛。咁但係咧，我哋要有一個咧，大概對物理咧有個了解先得。所以咧，佢就叫咗我咧去畫咗素描先。咁我就覺得咧，即係素描都幫助到我去掌握到咧，係畫嶺南派啲寫意嘅筆法啊，同埋個物理嗰樣嘢咧，可以表現得更加好。 咁但係點解咁厲害就可以真係揾到趙少昂老師仲收你為徒咁樣？係一個咩故仔？ 我諗係因為我媽媽開頭佢係一個護士嚟嘅，咁咧佢生咗我哋之後咧就冇做護士啦。咁啊，因為佢我都有即係三兄弟姊妹啦，咁變咗咧佢真係要好忙照顧我哋啦。咁但係咧中間咧亦都係慢慢覺得悶啦，咁就對呢個畫畫有興趣。 咁其實我哋係通過呢、這個香港好多中親會咁啊，趙氏中親會咧就係、是、介紹我哋認識趙少昂教授嘅。 嗯，啊嗱，頭先所講咧就係拜到個名師啦，而且已經阿趙教授係有興趣去畫畫啦。但係我有啲好奇咧，就係、是、咦，既然素描係一個最基本功。嗰時有冇諗過係其他嘅畫嘅咧？即係例如可能係西洋畫啊，或者其他，會唔會呢一度又受到可能母親又好，或者係老師嘅薰陶咧？一開學嘅時候就已經好有興趣咧？ 我覺得可能我都有少少先入為主嘅，因為我叫媽媽係畫國畫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咧，其實畫國畫咧係有咗中國人本身的一啲即係。性格啊，同埋佢嗰個氣質喺裏邊嘅嚇，因為我哋成日講好多儒家思想咧，同中國畫咧都有相輔相成。譬如一啲留白嘅一啲空間感啊，等你思考多啲啊，唔好樣樣嘢都擺曬出嚟。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係由中國畫可以領悟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我都見到咧，中國畫咧，趙老師成日都講咧，一筆過咧就可以畫到形、神同埋質。其實呢個表現咧，我覺得 好難度。 挑戰大，但同一時間你畫到咧滿足感都大。咁第三咧就係咧，你畫畫咧係如果喺我哋個國畫嚟講咧係唔能夠錯嘅，即係要好準確。呢個係同我嘅性格係我諗直接有關係。我好開心啊，因為我自己係中意準確啦，同埋中意咧係即係一步到位嗰種人嚟嘅。咁我就唔中意即係不停咁樣用啲色咁去調嘅。咁所以呢個就好啱我性格咯。 你細細個就係咁樣嘅性格㗎啦。係 啊，係啊。 而嗰種習國畫，我哋知道其實都好多規矩噶嘛。 係啊， 即係對於一般嚟我呢啲自由奔放嘅咧，你最好俾我判物啦。即係我就自己玩啦咁啊。我呢啲抽象表現主義噶嘛。但係你就相反喎，嗰啲規矩對於嚟講係咪正正係你覺得好玩嘅地方咧？ 我覺得好玩嘅地方咧就喺規矩之中咧都係冇規矩嘅。 嗯， 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嗱，你因為我老師就係專門擅長花鳥蟲獸，係 冇錯 嚇。咁所以咧，每一個花鳥蟲獸咧都有佢既定形態，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教到我哋咧，其實咧每一個花同埋樹葉同埋鳥嘅擺位咧，就係你嘅創作。係你點樣擺得好，佢係舒服同埋咧有嗰種藝術感咧，呢個就係個創作。 係， 但係佢基本個筆法咧要表現到個動物嘅形神質，個花嘅形神質，所以咧呢個又係個挑戰嚟嘅。其實咧喺既定嘅情，即係嗰個規劃裏邊咧，亦都有變化 嘅。係啦，嗱喺呢個咁樣嘅規劃裏邊咧，藝術方面就從媽媽而嚟啦。好啦，講翻從醫生嘅角度，爸爸都係醫生喎。 係啊， 呢個又係咪對你有影響咧？又 其實好大影響嘅。咁因為咧你細細個咧，即係你可能即係因為爸爸係醫生咧。咁其實好多啲爸爸啲朋友咧，都會同佢講咧，嗱你大個做醫生啦咁樣，即係同埋即係我諗，因為細細個都有咁嘅薰陶，咁自然咧就會對呢個行業咧係產生興趣嘅。咁不過當然亦都知道係好辛苦嘅，因為可以咁講啦，我哋細個嗰時咧，我哋就要等爸爸翻嚟食飯咧，通常係八點半啊九點先至翻到屋企食飯嘅。咁我哋都等埋佢嘅。咁啊，好少細路仔等到咁夜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佢有時咧嗰個診所收工咧，咁我哋媽媽就揸車去接佢，咁我哋就冇辦法啦，咁咪要睇埋我哋，咁我哋坐喺車度，坐喺車度等一粒鐘，我爸爸都未落到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知咧，即係做呢行係辛苦嘅。 但係嗰時有冇少少猶豫過咧？嗱，尤其是17歲就已經攞到即係青年組別嘅國畫嘅冠軍。其實有冇諗過真係喺藝術嗰邊發展，而可能試下讀醫睇下讀唔讀到咧，或者係又有啲辛苦喎？有嗰時有冇少少猶豫過嘅咧？ 其實我係好想嘅，可以咁講，我真係有啲想，因為我覺得我其實有呢個 talent， 有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嗰個咁樣嘅天賦咧，去做到呢樣嘢嘅。不過又係咁講，即係其實我媽媽都唔鼓勵我做藝術家啦，因為我媽媽話其實咧要養家咧，真係做藝術家係難嘅，同埋你真係好似趙老師咁出名咧，其實萬中無一嚇。咁另外就係、是。爸爸當然亦都有好大好大嘅影響啦，對於我，可能爸爸對我成個做人處事嘅影響咧，大過媽媽好多嘅。咁我都好傾斜於我爸爸嘅影響，令到我咧即係都好接受咧，希望做醫生咯。 媽媽心裏邊嗰句可能係 你睇下你爸爸做醫生，我先有得畫畫咋。 係咯， 其實真係咁樣， 真係咁樣。但係剛才咁樣聽咧，都難以想像啦。但係屋企都真係幾規規矩矩，即係有好多。我諗你做人處事係咪好多嘅原則又好，你嘅所相信嘅價值都係從你家庭教育開始去建立。 其實是的，因為我想嗱，其實我爸爸和媽媽咧都不嚴的，佢對我哋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太過大的， 係淨係做到醫生得㗎啦， 同埋畫國畫都好。 佢又不會成日跟你講話要做醫生啊或者咩嘅，咁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其實幾即係個思想是開放的，咁尤其是咧即係做藝術創作的人咧，譬如我媽媽咁咧，佢係。個思考都非常之開放、開明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接觸嘅整體嘅環境啊，同埋可能都係講緊附近周邊嘅人嘅影響啦。咁第一咧，第二咧就係其實我真心想做嚇，因為又係一樣啦。我真心想做畫畫，同一時間咧，我去到即係可能頭先講十六七歲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咧，我係一個好想幫助到人嘅人，即係我哋成日以前細個嗰時講啊，助人為快樂之本，呢個就係我希望做到嘅嘢。咁所以變咗咧，我就覺得如果能夠用自己嘅知識去幫助到別人咧，呢個可能係最大滿足感。咁所以我就睇其實所有行業我都大概可能醫生係最大滿足感。咁所以我就都希望做醫生咯。 呢一樣嘢喺爸爸嗰度見到係咪咧？幫人呢件事， 其實係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實際嘅 example 俾我睇到咧，即係其實佢幫嗰啲病人，譬如咧，我哋唔會同佢一齊去睇病喺個診所噶嘛，但係間唔時咧，我屋企咧就會有一啲咧，即係生雞啊，或者有啲生果咁樣， 多謝嘅係嘛？ 或者有啲魚啦，因為我爸爸以前做嗰個區域附近有避風塘，佢睇好多船家。咁嗰啲漁民咧，其實咧即係好感激佢嘅時候咧，就會送一啲魚俾佢。佢附近亦都有個生果欄，所以咧就好多喺果欄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啲生果咁送俾佢。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啲病人係好感激佢。 同趙教授傾偈咧，好似所有嘢都好清楚咁。從十幾歲就好清楚，翻嚟睇下仲遠嘅兩難問題咧，可唔可以考起趙教授先？歡迎來到第二節的學人沙龍，我們繼續有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在這裡。剛才我們就談了第一節，大概談了一下趙教授怎樣可以醫學有這麼厲害，藝術有這麼厲害，好像所有東西十幾歲就清楚了一樣，沒理由的。 是的，不信。是的，我們今次就要看看有沒有機會混淆到一下，要趙教授思考一下究竟怎麼做的，又是我們二選一的環節。這裡就有四個信封 ABCD， 每一個信封裡面都有兩樣的選項給趙教授選的，不過你先選了個信封先。 OK， 是的 A 的，好。好 ，A 嘅兩個選項咧，就係科學同埋藝術。呢一樣嘢，我其實頭先咧都已經好想問嘅，因為頭先阿趙教授講過就係話，其實藝術係好幫到你關於科學嘅嘢，其實係點樣幫到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第一樣嘢咧，醫學咧係對人嘅，醫學咧裏邊咧有好多係理性嘅科學。但是去到處理一個病對人的時候呢，其實有相當程度的感性和藝術，所以呢你要在中間裏面攞到個位置。我們可能醫書直說是很容易，但是呢要跟病人解釋啊，還有呢有些操作上的，譬如一些手術有些細位怎樣去做得好而減低他的併發症啊，或者不會有一些風險出現呢，其實呢都是藝術。一把刀究竟咧，你係切幾深、切幾淺咧，都係一種藝術嚟嘅。咁所以咧，科學可以話俾你聽有個實證，俾你知道點樣去處理個病，同埋點樣去診斷個病。但去到真係細心去操作或者醫治病人嘅時候咧，真係要講求嗰個人同埋病人之間嘅互動，同埋個溝通，同埋嗰個處事嗰個能力。咁所以呢啲好多都係藝術嚟嘅。 作為醫生咧，又即係從事即係雜畫啦。其實有冇 調翻轉又會覺得其實藝術都有佢嘅科學性，即係從佢構圖啦，從用物嘅多少啦等等咧，呢一個有冇啲諗法咧？又 即係等於咧，我哋依家我做科研都係咁噶。我哋一個平常咧，我哋話咧係一個慢慢慢慢去演變、去進化嘅一啲醫學上嘅技術咧，係秉承傳統嗰種模式。其實嗰種咧有好多慢慢細步細步嘅變化，但係咧我哋突然之間有一個大嘅跳動咧，去到另一個層次咧，係必須要一種藝術嘅諗法，因為咧需要天馬行空嘅想像。我哋成日講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啦，嚇，咁你要咧喺你自己嘅既定嘅醫學嘅程序裏面去跳出個框框咧，真係需要一種即係超然嘅藝術嘅思維。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創作一樣嘢，一張白紙，究竟你係想創作係啲乜嘢嘢咧？呢個係需要諗噶嘛，唔係可以你隨時可以操作到噶嘛。但係平常譬如我哋跟從書本去做一啲手術，我哋可能可以，譬如包括咗係即係微創手術，如果再做得好啲，咁我哋係咪用多另外一個新嘅儀器做啦，或者用另外一個方向性嘅嘢去做啦？但係從一個微創手術做一個無創手術，即係唔使開刀都可以做到嘅手術咧，係需要天馬行空啲去諗點樣能夠從調翻轉反向思維咁樣去諗翻點樣能夠做到呢個手術。 呢個好得意，因為咧我哋對國畫嘅嗰個想像係會覺得啊好注重師承嘅。即係跟傳統咁樣，醫學嘅科研，我哋覺得係要好突破嘅。但你剛才咁樣講咧，又好似顛覆咗一般人對國畫嗰個想像喎。係咪一個咁樣，即係既有師承，但其實都仲係要突破嘅一個狀態？ 其實因為咁講，我哋其實即係嶺南派咧，其實都係一路都係咁樣嘅突破。因為嶺南派咧係嗰個其中一個教會咧，就係呢個折衷中外，融會古今。咁所以咧就係應該係將好嘅嘢咧集埋一齊嚇，東方又好，西方又好，集埋一齊咧去做一個創作。其實我哋都係譬如你畫畫咧，你要有自己嘅面目啦，或者你變成自己嘅一種既有嘅一種藝術嘅方向咧，係需要跳出個框框。如果唔係咧，就會一路跟師傅，唔係錯嘅。不過就一路都係同一樣嘅畫法咯。 我想問一下咧，點樣訓練？因為阿趙教授你自己行醫。同時亦都教過人哋去行醫，但係點樣教一個好由科技科學訓練嘅醫生，佢有一個喺科學上面嘅藝術性咧，即係包括係人嘅溝通嘅藝術，即係我諗其中一個當然包括就係佢有一個嘅病或者有一個嘅處境，我應該點樣同病人講，點樣同佢個家屬講，或者我點樣去判斷呢件事，其實點樣可以訓練到佢哋？有嗰種嘅人嘅藝術性， 其實一定要身教嘅，即係我哋學醫咧，其實我哋有臨床前同埋臨床啦。當我哋去咗臨床期嘅面對病人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身教，因為我哋啲同學咧係會同我哋一齊小組去睇個病。咁你一開始你可能好有擁有好多知識，但係你點樣能夠將啲知識咧喺簡短嘅方法或者用一啲簡單嘅詞彙可以講到俾病人聽咧？呢個係一種藝術，同埋咧你亦都要感受得到咧個病人個接受程度，同埋佢屋企人嘅接受程度。所以你有啲人咧，你係可以直接咁同佢講一啲好明顯嘅一啲科學實證，因為佢哋個知識水平係足夠，係啦。但係有啲人咧，你唔能夠同佢講咁複雜嘅道理，需要簡單化。咁呢個咧，你要同佢溝通咗先明嘅。咁同埋都照顧佢自己嘅感受啦，佢自己點睇呢件事啦，同埋佢周邊嘅屋企人係有幾緊張，同埋點樣樣？呢個係一個互動嚟嘅，其實都所以身教係好重要嘅。 我睇過一個研究咧，佢用美國嘅數字嘅，佢話咧醫生被投訴嘅原因或者嗰個 correlation 咧嚇，同嗰個醫治嘅成功率係冇關係嘅。是跟他和病人溝通的時間和質素扯上關係，即我想這個藝術就是講緊都是人，是不是你是醫人而不是這個病，所以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同埋那個藝術性是很幫到個病人或者他旁邊的家屬。 你導修課會不會給一些學生去寫下生硬？ 我其實有一個即課程我們加了下去呢，就是呢一種藝術的課程。咁我哋第一年班嘅時候咧，喺中大醫學院咧，我就會帶一 班大概十零二十個同學咧，去到即係我哋文物館裏邊，同館長一齊咧攞啲藝術品出嚟咧一齊鑑賞。但係咧，佢唔知嗰個藝術品係咩嚟嘅，佢要摸嘅。咁咧就會對應到咧，我哋喺個即係醫學上咧，可能用中醫嘅角度就係望聞問切。其實我哋西醫都有呢啲嘅，點樣能夠咧去做一個好嘅身體檢查？就其實你一定要感受嘅，你要用手啦，用眼啦，你要用觸覺啦，用你嘅腦海去思考，跟住用你口講翻出去，形容到個病徵，就等同呢個形容到藝術品一樣。 我睇嗰啲超聲波圖咧，同我睇抽象畫差唔多。 差唔多。 睇唔到。 好，我哋咧仲有 B、C、D 三條，係啦，咁啊睇下仲有冇啲兩難可以難到趙教授。 C 啦。 好 ，C。 C 是什 麼？好 ，C 嘅兩個就是學生同埋病人，係啦。我想問學生同病人嗱，兩個啊，趙教授咧都會有接觸過嘅。你覺得邊一個更加需要情緒價值嘅咧？ 我覺得兩樣都需要，不過係 唔同嘅情緒價值。 唔同嘅情緒價值。 嗯嗯。 其實如果你問我咧，喺病人度咧，我哋一定要照顧咧佢自己嘅病人嘅感受，因為醫一個病咧，唔能夠淨係集中喺嗰個病度嘅，一定要醫埋個人。如果你醫到病，醫唔到個人咧，其實唔成功嘅。但同一時間咧，你亦都知道咧，現代人咧，佢可能喺睇你病之前咧，已經喺互聯網裏邊咧係搜集咗資料，唔係佢搜集，可能係嗰啲即係 親朋戚友啦， 係啦，親朋戚友啊，或者一啲即係細路啊嗰啲咁樣去搜，即係去搜集，跟住之後嚟到咧，其實佢都已經有啲資訊，不過唔明嘅。咁你一定要咧係解通佢嗰個心結，因為其實做醫生入到嚟個病人，尤其是我哋做手術，喺短短可能十零分鐘嘅交談咧，佢可以將佢生命交託俾你，俾你同佢開刀。呢個信任係需要你唔係坐喺度你就可以既定有呢個信任，你必須要賺翻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咧同佢溝通得好先得。咁我覺得呢個係專業水平嘅一個溝通同埋心理。但是咧，學生是另外一種嚟嘅。學生咧係因為我哋啲學生講真都真係好叻嘅。佢哋係可能香港考試成績最好嗰班嚟嘅。咁喺讀書上咧，係我都見到大部分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可能佢哋喺整體學醫上咧有好多擔心啊、困難啊，同埋唔明白嘅地方。我覺得現代我哋要同啲年輕人溝通咧，一定要同佢站在同一線。即係我諗喺，尤其是我哋依家可能我哋做緊門診教緊佢哋嘅時候咧，佢哋都可能有部手機咧去睇緊我講嘢啱唔啱嘅。即係個知識已經唔係我哋擁有，我哋唔能夠好似高高在上咁樣樣咧去教佢哋嘅，一定要咧係令到佢哋理解，同埋咧，就算你擁有知識咧，點樣運用咧？這個經驗嚟嘅，這個經驗係寶貴過我哋教佢啲知識嘅。 喺你做學生嘅時候嘅醫學院，到你做老師嘅時候嘅醫學院，其實個教學嘅經驗上邊，其實最大嘅分別喺邊度？ 我哋學生咧，其實冇睇得咁清楚，好多嘢都咁，同埋就你講依家可能有好多嗰啲即係教授嘅 lecture 咧，已經係用緊一啲好電子化嘅嘢啦，嚇好多活動嘅 video 啦。咁但係我哋以前冇呢啲嘢噶嘛，所以我哋樣樣咧都真係要好慢慢咁樣跟先至學得到。但係現在咧，其實你做學生咧，你喺嗰個互聯網裏邊，或者一個電子平台裏面已經攞到好多資訊，資訊多到地步，可能你冇辦法分別真定假，或者係啱定錯。所以我哋教學咧更加需要着重咧小班同埋咧去到臨床經驗嘅分享。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 嚇， 有一樣咧，頭先我聽阿趙教授講咧，我都覺得好神奇，係好心理學。例如咧，阿趙教授佢話佢嗰啲家屬啊、兄弟姊妹啊、親戚啊，睇咗好多資料，跟住我以為阿教授係會講咧點樣去簡單地解釋俾佢聽，但阿教授話其實係睇心結，因為根本其實嗰啲資料咧，佢唔係真係睇嚟係同你係想要交流或者係認識嘅，其實係佢真係講緊個心結。我想知下趙教授咧，其實你係做學生啊，定係 touch wood 做病人啊？定是真的實行去醫學的時候你領會到的呢哪個時候呢 我想我真的做醫生慢慢慢慢領會到的。 因為我就 touch wood 好彩，暫時未有一個嚴重病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我諗又係由翻細個講咧，其實我諗喺藝術俾到我其中一樣嘢就可以咧係。明白到有啲係人性化嘅嘢，嚇呢個係我可能我藝術嗰方面咧學到嘅嘢。咁跟住之後咧，我又覺得我需要理解個人嚇，因為我唔理解我幫唔到佢。最後我翻返去個初心咧，其實就係我係好想幫人。你想幫人咧，你唔能夠用你自己個角度去幫人嘅，你一定要喺佢個角度咧，你先可以幫到佢最大。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一路以嚟想做到嘅嘢咯。 同埋我剛才個有個感動位就係你講到醫生同病人之間或者同學生之間建立嘅唔係權威，而係信任。呢一個我諗係即係其中一個我哋需要去得到嘅。下一節翻嚟咧，趙教授仲帶嚟一件好珍貴嘅物件同我哋分享。下一節睇下係咩嚟。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咧趙偉仁教授喺度嘅。教授，你帶咗一件珍貴嘅物件同我哋分享喎，我見到喺你側邊 啦 噃。 係啊，冇錯啊。嗱，其實咧，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咧都幾珍貴嘅。係，尤其是即係可能學對醫生都好珍貴嘅。咁我唔踢足球嘅，不過呢個係件球衣啦， 件波衫。 上邊咧就寫咗我個名啦，咁同埋係 thank you 啦咁樣樣。咁呢個字眼嘅，咁其實我病人送俾我嘅。 點解咧？呢個病人有咩特別同你嘅即係故事令到？ 哦，其實佢係一個好後生嘅女士嚟嘅。咁其實佢丈夫咧就喺越南咧一間體育用品公司做嘅。咁但係咧，因為佢成家跟咗丈夫就喺越南，但係咧突然之間咧佢就內出血喺越南，咁佢好擔心啦。咁佢翻到嚟香港咧係揾唔到原因啦。咁佢深刻就知道揾到我。咁我幫佢診斷咧，其實咧我哋就揾到其中一個病因懷疑咧係一啲好罕見嘅一啲原因，包括咗可能係副甲狀腺流血或者係食道血管瘤流血。咁呢兩個都係分唔到，我哋做咗好多檢查都可能分唔到呢究竟係邊個病嚟嘅。咁佢當時咧就係因為佢都照顧幾個好細嘅小朋友，好細嘅啫。咁就變咗唯一可以做，因為血又止咗。咁幾年之前，咁佢唯有翻去越南啦。咁但係咧，就中間又過咗個COVID 呢個情況啦。咁去到最近咧，咁佢又第二次嘅流血啦。咁佢又好彩，當時就喺香港，咁又揾到我哋，咁我哋再同佢處理。咁血又係自己停咗，但我就同佢講冇辦法啦。你兩次流血咧，一定要處理啦。明顯掃描見到一個瘤咧，我哋必須開刀做手術。其實有好複雜嘅手術，我同佢解釋曬嘅，包括咗咧，除咗切嗰個副甲狀腺之外咧，可能要切埋食道。是一個即係高風險手術啦，咁但係佢都接受啦，冇辦法，因為流血。咁好彩就係原來真係副甲狀腺流血，咁就唔需要切食道，亦都可以咧喺食道旁邊咧將個瘤切咗出嚟，咁保護咗成個食道。咁佢做完之後就好開心啦，咁亦都係處理咗個問題啦。咁所以咧佢就先生好感激我咧，就送咗一件球衣俾我啦。雖然我唔踢足球， 但係我想問，即係我對於醫學直頭係。冇任何常識嘅，我想問係咪要真係打開咗先會判斷到究竟係邊樣嘢導致出血嘅問題？ 其實好特別嘅，現代咧你諗住咧科技已經非常之進步，用任何掃描啊、顯影啊，理論上都可以分辨得到，但實質上咧有好多病理咧都唔係完全能夠分辨得到曬嘅啊，就算係癌症第幾期咧。都唔可以咧，完全可以決定得到，最後咧都要咧做完手術之後咧攞出嚟個病理咧先至會知嘅。 其實咧，我係對醫學係當然都係冇認識啦，但我對足球係有啲認識，係啦。趙教授咧，你個病人咧好有心思嘅。其實你再睇翻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球員嘅球衣，但係佢俾 number one 俾你，係啊，因為通常 number one 係龍門嘅。對佢嚟講，你係個 number one， 我諗你係幫到佢好多好多。 其實呢個係最近發生嘅，咁所以咧就我諗講翻譬如以前咧，其實咧我都曾經有過一個咧食道血管瘤嘅病例咧，我都有醫治過。 另一個病人。 嗰、那個咧就真係十幾年前咧，我係可能係講緊第一次咧用呢個機械臂做食道切除，嗰、那個係真係有個食道大嘅血管瘤，嗰、那個係我第一個病人，可能講緊2008年咧。第一次咧，我哋做一個機械臂嘅食道切除手術咧，就係當時做噶啦。 一般 觀眾可能對醫生的認知就是在一個診所裏面坐在那裡診症啦。但是其實醫生或者醫學這個專業是有很多個部門的，有醫生就是前線實踐的部門，有教學啦，係嘛？點樣去將醫理醫學去教與醫生啦？仲有一部分就是支持住呢個教學，就是研究的部分。咁趙教授其實就是貫穿緊呢幾部分，仲未講行政的部分，等陣先慢慢講。但是在咁多部分裏面，其實有冇話邊一部分的比重或者你自己的重心愛好是特別重的呢？ 我諗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我諗教而優則言啦。 嗯。 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我哋每一日咧見個病人咧，其實都有個病例嘅問題喺度嘅。咁只不過咧，你係接受呢個現實，繼續處理用同一個方法咧，定係你係想提升嗰、那個治療嘅質量或者診斷嘅質量，去找到更好嘅方法？我就係中意後者，所以我係中意研究。同一時間咧，你又唔能夠唔睇病，因為咧你冇個病嘅問題咧，你又點會能夠揾到個新嘅解決方案呢？咁所以咧，你一定要係同一時間咧，又做醫病，又做呢個科研。但同一時間咧，你嘅經驗分享咧，亦都可以俾到你後生嗰啲人咧，係去幫佢 inspire 佢。咁所以咧，同一時間咧，我哋都需要教學，全部嘢一齊做嘅。 當時我睇翻你嘅古仔，你一段時間直頭係去到日本再深造當時先進嘅技術，嗰個又係一個咩嘅因緣際會？ 其實嗰陣時我就係因為我完成咗我嘅外科培訓，咁我就入咗上消化道外科。咁我有一日咧就係做緊一啲胃癌手術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諗點解我每一次做完胃癌手術咧，其實咧個病人雖然手術成功，但係咧最後咧個癌症好快就會復發。咁咧其實亦都冇辦法醫治，嗰個講緊二十幾年之前啦，咁當時化療亦都冇咁好啦，咁但係咧點都好啦，我哋其實掌握唔到整體嘅病人嘅命運，病人嘅命運咧係決定於佢癌症係診斷第幾期，醫生只係輔助。所以我就諗下，如果要改變病人嘅命運咧，你必須要提早個診斷。你唔能夠提早診斷咧，個期數決定嘛，你一定要揾到早期嘅癌症。所以我就去咗日本咧，跟我日本嘅即係老師咧係學習咧早期診斷同埋治療一啲早期嘅腸胃癌，咁包括咗係胃癌，咁啊食道癌。咁當中咧，我喺2003年嗰時咧就學咗個技術叫黏膜下剝離術。咁我帶咗呢個技術翻嚟咧，喺2004年就開始咧做一個無創內視鏡嘅黏膜下剝離術啦。 呢個一定要解釋一下先得。 係咯，我聽嘅時候好似聽得明，但係大概係點嘅 呢個 事情 咧？ 因為咧一啲早期嘅腸胃癌咧，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由個黏膜層裏邊嘅細胞開始嘅。一路越嚟越生咧，第二期、第三期咧，其實佢越界就喺嗰個胃壁或者腸壁裏邊咧，越嚟越咧深入。咁去到深入到去黏膜下層或者肌肉層咧，基本上佢有機會已經擴散咗去周邊淋巴線。咁所以呢一個咧就需要用傳統嘅手術咧切除器官同埋淋巴線。但係咧，如果佢淨係黏膜層咧，佢個淋巴線嘅轉化嘅機會率係好低。你只需要咧將呢個瘤同埋個黏膜切除就 OK， 咁同埋咧人體裏邊咧嗰個腸胃部咧，其實每一層咧都有得分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學到技術咧，就可以咧將大嚿嘅瘤，如果黏膜層嘅咧，我哋可以咧整片切除，減低局部復發率嘅。 你話醫生係幾重要咧？醫生係識一啲，我聽完都係唔明係咩嘅東西，然後將個診斷同埋判斷話我聽，我只要信任個醫生就得啦。咁其他相關嘅資訊咧，請觀眾去再即係科普一下啦。 但我能夠理解到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總之就係都盡早喺佢再嚴重化之前咧，就去解決咗呢件事。我想問嗰個係咪要好精準嘅程度？而個精準程度，除咗當然係一個巧手嘅手術嘅技巧係可以幫到，而個機械臂都係其中一個係幫到呢件事 嘅。其實呢個講得好啱嘅，因為咧佢係需要好精準嘅，因為你可以思考一下咧，就係咧我哋要通過胃鏡或者腸鏡伸入去腸胃部裏邊，出邊係完全冇刀口嘅。我哋咧由個口或者由肛門咧伸入去嘅，可能係講緊70-80厘米嘅距程，喺裏邊嗰個位咧去做一個手術。咁而個手術咧，可能咧講緊咧嗰把刀咧係講緊咧係幾毫米嘅大細，所以係好細，所以你需要嗰個操作技巧好高， 所以呢個技術咧，開頭係日本人發明，但係我哋唔係個個都係有日本嘅武士道，我哋不能夠好似佢哋咁樣咧做得咁精準。佢哋因為可能成世人淨係做一個手術嘅啫，但係我哋大部分喺日本以外嘅國家咧都不能夠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同工程學院咧開始咧，喺可能2014年開始咧，我就同醫工合作，就發展咗一個咧內視鏡嘅機械人。咁呢個機械人咧就係個軟性機械人，就伸入腸胃部裏面咧，就唔止一把刀啦。因為咧傳統呢啲咁嘅黏膜按摩手術咧，係通過操作內視鏡一把刀咁樣去做切手術。但係我咧就俾咗兩個手術臂機械臂，一個咧就負責拉高，另外一個就負責切除。咁咧其實就可以咧增加我哋嗰啲醫生即係可以能夠適應到做到呢個手術嘅機會啦，同埋咧減低縮短咗咧佢學習嘅過程。咁但係呢一個咧當然亦都呢個技術需要一不停咁演化嚇，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咧都仲係做緊嗰個研發。 你呢個技術嘅即係發展咧，同你細個作為一個科幻迷有冇關係嘅咧？即係聽落去都幾科幻同埋即係幾機械人想像。 點會想像到呢個咁嘅情況？ 其實我諗同我即係細個中意科幻片咧，應該都相當有關係。因為咧，其實我細個可能睇緊譬如Star Trek 咁樣啦。其實咧，佢好多啲關於醫生嘅嘢嘅都。咁、但係嗰啲咧，好似咧，哇！完全係唔需要任何嘅手術刀啊，或者咩都可以醫治得到個病。咁呢個當然係我哋嘅理想啦。 冇 侵入。咁所以係啦，我就好希望咧，係將個入侵性咧減到最低。咁冇刀口咧，個病人咧復發，即係嗰個回復咧係快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可以達到呢個理想效果。所以咧，一個無創手術唔需要開刀，經過自然腔道入去腸胃部裏面做手術咧，係最理想。亦都因為佢最早期咧，癌症復發機率咧係非常之低。 我呢個機械臂咧係其中一個咧，我對阿趙教授嘅印象咧，就係因為有個機械臂係可以畫到，我可唔可以講話國畫或者個螳螂形？佢好似可以畫畫畫到出嚟，因為我頭先都聽到嘅情況，應該佢嗰種嘅巧手咧，嗰個機械臂嘅巧手咧，係要好精準，精準到會唔會似畫國畫嗰一隻嘅輕重？呢一樣嘢係咪阿趙教授咧要親自調教？佢係畫到國畫，佢先至做到。 其實咧嗰陣時咧，我就諗咧就係話當你用一個機械臂，其實理論上咧就係我哋手臂嘅延伸。咁如果係我哋手臂延伸咧，佢可以咁精準咁做手術咧，理論上都可以精準地可以幫我畫國畫。第一，第二樣嘢咧，其實當時咧亦都有一啲我諗喺亞洲區裏面嘅同行咧，係用一啲微創手術，唔係機械臂啊，微創手術嗰啲植嗰啲儀器咧去接。呢、這個摺紙 摺紙 即係喺日本有啲摺殼嗰啲技術摺紙，咁佢嚟咁嚟訓練日本啲醫生，咁我就諗到其實如果我哋能夠用嗰個機械臂可以訓練醫生畫國畫，咁你其實你技術就好好啦。 所以呢個唔係表演嚟嘅，呢個真係個訓練嚟嘅。 你可以咁講，可以嚟做訓練嘅。咁我就試下先啦。咁我就用咗傳統，即係都唔係叫傳統啦，都有咗20多年嘅。我哋平常做微創手術嘅一啲機械臂咧，去加埋去揸住個畫筆去畫國畫。咁嗰個機械臂其實係冇感覺嘅喎。咁但係咧，你用個眼睛你就會睇得到咧，係 feel 得到佢嘅，因為佢嗰個立體度好高嘅。咁我哋就畫到一個螳螂。 你喺真係即係做之前有冇即係練習過啊？即係試一下先啊，有冇嗰個過程？ 我嗰次係試當真嘅。 真係啊！你個所以係。你剛才話延伸啦，所以個延伸係一個咁，我哋話個回應度係咁直接噶。 其實咧，你如果個機械臂設計得好咧，理論上咧，你就係當你做緊手術之後咧，你應該忘記咗你係咪用緊機械臂。呢個先係最好嘅一個技術，因為你唔需要再諗究竟你係用緊個機械人咧，定係你自己手，你就係當你自己手。咁去做嗰個手術咧，其實你就可以集中精神去處理個手術，就唔需要諗咧，究竟係呢個儀器啊，嗰個手臂啦，係咪準確咧？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個技術嗰個成功啊。其實 呢幅會唔會係你最滿意嘅一幅作品咧？ 咁又唔可以咁講， 仲會有嚟嘅。 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咧，就算機械點樣發展都好啦，其實咧有某部分咧代替唔到人。因為咧你個人自己用隻手揸住支筆。去感受個紙筆墨個變化同埋嗰個形神質個畫出嚟個 先是你最有滿足感的、那個感覺。 所以講咁耐以醫生的身份咧，講到尾啊，諗住試一試，好快去翻藝術家的身份講水平嗰樣嘢。翻嚟繼續聽下呢個幾百厭嘅趙教授咧，仲有咩好玩嘅故事？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同趙偉仁教授咧傾下偈。剛才咧就話趙教授咧都幾百厭嘅，即係意思係好多樣嘢都好中意玩咁樣，又中意藝術啦，又中意科幻啦，即係醫學又了得啦，又要教啦。其實你咁多個身份咧，嗰啲先後次序係點排嘅咧？即係我意思係邊個做先？就係醫生就應該係先啦，或者集藝術啦，跟住做醫生啦。咁但係之後又點解會去咗從事教學？甚至之後研究仲做埋院長，那個程序係點樣 嘅？我諗人生裏面咧都有唔同嘅階段同埋過程啦。我自己咧通常咧就每五年到咧，咁我就會諗一啲新嘅嘢去做嘅。其實我咁樣嘅計劃人生嘅，咁我覺得五年之內我定下一個目標。咁但係咧每一個目標可能都有唔同嘅方向性嘅嚇，即係我諗由基礎開始咧，咁你當然你一定要。自我修為得好先啦，如果唔係你乜都做唔到啦，係咪？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可能係我哋可能第二個十年咧，咁啊20至30歲我就係成家啦，咁啊30歲就開始咧，即係有咗自己事業啦，咁即係做得好喺個外科裏邊，我又想創新啦，幫助到多啲病人啦。跟住你創新咗之後，你又希望教多啲醫生，培育多啲佢哋咧，能夠去。即係用翻同一個技術咧，去幫助更多嘅病人啦。咁喺科研上，我哋亦都有好多突破啦。咁喺當中咧，再夾夾埋埋咧，到最後咧，就係去到呢個位咧，就成為個院長啦。其實呢個唔係我計劃會想咁做嘅，亦都我以前咧都冇諗過自己會做教授嘅。但我目標係，譬如我想做一啲創新，我帶翻個技術翻嚟。20年之前咧，我如果唔係去翻中大醫學院咧，我係冇辦法去做到呢個技術喺香港做第一個人去做呢個技術。咁如果我唔係做咗教授咧，又唔能夠去做科研去突破呢個技術。咁如果我唔係去做醫學院，去做一啲行政嘅工作咧，我又不能夠咧去將團隊裏邊嘅人咧係更加可以帶到出嚟。咁所以咧，慢慢慢慢就去到呢一步咯。 我哋話通常人生嘅走向有好多關鍵或者一啲好分水嶺嘅地方， 緊要嘅決定。 其中一個剛才聽，其實係你決定去做科研呢樣嘢，因為呢個唔係所有醫生都必須要做嘅事情，而且其實個成本都幾高嘅。即係我聽好多我醫生朋友講話，又要寫 paper 啦，又要寫 grant 啦，即係要爭取經費，又要寫研究，又要去開會，又要報告咁。當時其實做呢個決定嘅時候，有冇掙扎過，定係還是都真係喺你計劃之中？ 我諗人生有好多事情會碰到啦。不過我覺得老師係好重要嘅。咁我當時即係我尊敬嘅好多位老師啦，包括咗係鍾尚志教授啦，沈祖煥校長啦。咁其實佢都俾到好多一啲 inspiration 俾我咧，係覺得即係科研係。值得做。第二咧就係咧，我自己喺個前線上咧都揾到好多科研嘅題目咧，我可以做。咁第三咧就係咧個成功感。除咗我諗醫病係一個成功感之外咧，其實科研咧去到國際嘅舞台上咧發表呢啲論文而得到國際上嘅認可同埋認同咧，呢個都一個好大嘅成功感。而且你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咧，當你見完佢哋之後咧，你發覺你嘅論文係。俾人引用啦，而且咧同一時間咧，你轉變咗佢哋醫病嘅模式咧，呢個咧係更加令到你個成功感大嘅。 從個理論去翻應用層面，又再幫翻病人，就係呢個過程啦。係 啦， 但係呢三樣嘢邊種嘅滿足感高啲咧？教人、直接醫人、我去突破科研，同埋邊一個嘅難度又會最高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咧，直接醫人咧係最簡單直接嘅。得到嘅一啲滿足感嚟嘅，因為係你一對一嘅。你教一個人咧，你需要付出嘅時間咧係多好多，你亦都要好細心，你都知道佢好處唔好處。但係咧，你個滿足感咧唔會係即時見到。嗱，譬如我哋醫學生，我睇即係可能教一個或者兩個，我哋帶住佢一啲出色嘅醫學生咧，其實咧我哋都有喺醫學院裏邊咧帶佢哋咧去到我哋嘅研究嗰度嘅。 咁但係咧，去到研究啦，佢哋做咗啦，呢、這個種子喺佢心裏邊係即係埋藏咗。你唔知道咧，佢二十年之後咧會唔會成為一個教授嘅？佢可以會，可以唔會嘅？你唔知嘅。所以咧，你埋咗個種子咧，你唔能夠即時見得到咧嗰個成效。科研咧就可能咧係直接少少，因為咧科研咧你始終咧有一啲好明顯嘅指標。你知道咧，譬如你做咗呢個手術或者做呢個之後咧，一個統計上咧你係好過傳統手術咧，咁你都係個滿足感。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教人咧係難，但係教人咧係最值得做嘅嘢嚟嘅。 嗱、醫啦、研究啦、教學啦，呢幾樣嘢都係圍繞住醫學嘅專業嘅。咁我容易啲去想像佢哋一齊啦。好啦，真係去做行政、做院長，當中有冇一啲真係啊覺得自己？哦，原來都仲有嘢要去處理，仲有嘢要學，仲有嘢覺得好困難。有冇嗰一個時候噶？ 成日都有，因為咧冇一個人可以教你點做醫學院院長嘅。嚇、你只能夠去感受，同埋咧每一代嘅醫學院院長咧面對嘅問題都唔同，因為每一個年代喺醫學上或者科研上，甚至乎喺政策上整體上邊嘅。痛點咧，全部都唔同嘅。咁所以咧，你可能有一啲基礎嘅方向啦，但係咧，你真係需要咧邊做邊學嚇。咁、但係又咁講啦，其實咧行政咧好多時咧都係同人有關係嚇、當然你需要思考一個政策，那個政策咧你係需要持續咁樣去執行。咁、對於醫學院嚟講，不外乎就係對於科研嘅政策啦，對於我哋培育人才嚇。學生嚇嘅一啲政策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對於服務嘅一個政策啦，咁呢三個政策咧其實咧喺當中咧係複雜嘅，係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咧你一定要咧係諗到一啲咧創新嘅思維之餘咧，你仲要去前線，即係話我哋而家打仗，我唔可以做一個喺背後嘅將軍，因為你喺背後嘅將軍咧指示咧你打嗰啲士兵咧係唔會知道你係想點，同埋。每一個士兵，我哋每一個科研嘅人員咧，佢自己都可以獨立嘅，係、可能形容到好似類似即係啲英雄片裏邊嘅，譬如 Avengers 咁樣樣，每一個都係 Avengers。如果你淨係喺背後去同佢講你做依樣嘢啦，其實說服唔到人。你必須要去到前線同佢一齊打。所以咧，我覺得件事咧，同我其實一路嗰個心咧都係差唔多，其實係一個身體力行。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你剛才講到不同時期的醫學院就有不同的院長，但是我們現在有的院長就是一個懂畫畫的院長所以你連即學院的禮物都是自己畫的，你還是現在還是日常畫很多畫，這個是你日常的一個很重要的實踐，是不是？ 其實我現在可能畫多了， 真 的是啊，因為呢我們醫學院呢其實呢在現在來說我們排名都相當高啦，即是全球25之內啦，所以其實呢全球很多地方的學院都很認識我們，時常都有交流活動，我覺得在當中呢我們能夠帶到一些中國特色的禮物給我們外國的醫學院的專家呢，我覺得就是一個最好的禮物， 這把線就是了， 呢把線係其中一樣啦，其實我平常咧都係咧會親手畫呢啲咁嘅線啦，係用唔同嘅，當然唔同嘅題材啦，咁我就會當係一個醫學院嘅禮物嚇，咁咧就送俾外國唔同嘅院校嘅校長或者醫學院院長嚇，咁我覺得加深友誼之餘咧，能夠令到佢哋認識中國文化。 你而家自己有冇話特別中意畫啲乜嘢嘅題材㗎？而家行來畫畫，或者你送俾人嘅時候咧，佢哋有冇話特別中意邊啲題材嘅？ 嗱，因為咧，我老師教咧就係咧花鳥蟲獸咧，其實最簡單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細型少少嘅個畫面嘅咁所以咧就我老師最中意畫就係拆葉，即係好咁細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我就用咗呢個方法咧就。通常啲禮物都係花鳥蟲獸，但我自己其實最想突破咧，就係唔係淨係畫花鳥蟲獸，我用一個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顏色咧，去表現呢啲嚇，將佢變一變。咁同埋咧，我自己都中意畫山水嘅。 趙教授，我想問一個唔係好科學嘅問題。你一日有幾多鐘頭嘅咧？ 同你一樣，上帝好公平，我同你一樣。 但你點分配啊？即係有咁多個事項喎，即係點樣去處理？ 其實咪你講得好啱咧，就係咧，我係一個好多心嘅人嚟嘅。可以話俾你聽咧，我每一日，即係比如我真係有機會喺屋企裏邊工作咧，我會開三樣嘢一齊進行。第一就係電腦寫 paper， 做文書工作。第二咧就可能係咧開咗個畫台，因為咧你畫畫咧你需要操控嗰個時間，你嗰啲墨水要乾噶嘛。你畫完兩筆之後咧，你可以放低佢一陣，翻去咧做翻個文書工作，跟住咧睇下 YouTube， 再翻翻嚟咧再畫都得嘅。 仲要呢個係咩誒傾向嘅人先 啦？呢個真係多功能，我哋叫 multitasking 啦。但係真係唔係人人做到啊，因為咧我哋個腦部咧係做一樣嘢咧係會比較會好，能夠做到同時間幾樣嘢咧係真係要有啲技巧同天分。 最後咧我哋每一集結尾咧都會請嘉賓同年輕人講一番話，不如都簡單同我哋年輕人講下你嘅分享。 係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對於現代嘅年輕人嚟講咧。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千祈唔好怕失敗，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可能對於事物嚟講咧個認知咧，都希望咧每一次都成功，但實質上咧失敗咧只係揾到唔適當嘅方法嘅其中一個目標。最緊要咧係咧放下失敗咧，繼續前進去揾到你自己的方向。 今日好多謝趙教授同我哋分享，教我哋點樣既專心又百厭做好多嘅事情。